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此山之中，是独孤前辈潜修之地，在这里，有一处得天独厚的冰火两仪眼，人畜接近，必被其中极端的寒热二气影响，短时间内就会暴毙而亡。但也正是这里，孕育了众多天才地宝。我现在所拥有的药草都是从此处而来。冰火两仪眼对别人有害，但因为我曾经服用过两种药草，对我反而有益。在那里吸收魂环，必定有事半功倍之效。麻烦大家在这里等我，我会尽快完成魂环的吸收。你们也千万不要靠近冰火两仪眼，以免被其气息所伤。 唐三带着心中的那份执着，几个起落就来到了那只地玄魔蛛身边。蓝阴草席卷而出，把那被禁制着的阴险魔兽卷起，背后八蛛毛释放出来，带着他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朝冰火两仪眼而去。刚才发生的一切又一次用事实提醒了唐三他实力的不足，他现在只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再强，好有实力去保护自己的伙伴还有心爱的人。眼看唐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地玄魔蛛，小五刚想说什么，却被柳二龙阻止了。 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凭借着那份执着，他一定会成功的。你要支持自己心爱的人，他对了你应该为他高兴，就算他错了，大不了随他而去。 大不了随他而去，妈妈，你说的对，我应该支持他做任何事。 另一边的大师完全是另一种感受，站在柳二龙背后呆呆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刚，你跟我来，我有话对你说。 小刚啊小刚，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爱上第二个男人了，如果你真的不肯接纳我，那我也只能这样终老。幸好我现在有了女儿，我有些明白你收唐三为徒的心情了，至少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寄托吧。 想到这里，柳二龙心中豁然开朗，内心的抑郁都减轻了几分，整个人也轻松多了。随着脸上神情的放松，柳二龙看上去似乎更美了，他轻轻地搂着身边的小舞，遥望天际。唐三翻山而过，很快就来到了那熟悉的地方。重返冰火两仪眼，眼前的景象令他大为震撼。原本被他几乎劫掠一空的宝地，此时郁郁葱葱，已经重新恢复了绿色。冰火两仪眼不愧是宝地，虽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有仙品草药出现，但百年或是几百年后，也必将重现曾经的风采。唐三将地穴魔蛛扔到一旁，背后的八蛛毛毫不客气直接刺入了地穴魔蛛的要害。这被禁制住的阴险魔兽就在八蛛毛的吞噬之中不断流逝着生命力，但唐三却发现吞噬而来的能量只会让自己感觉到暂时的强大，很快就会流逝，并不像之前那样会被外附魂骨八蛛毛自身吸收。他明白这应该是此次进化八蛛毛已经吸收了足够能量的缘故，这吞噬的能力毕竟不能将外力完全转化为己身。至于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因为唐三的玄天功没有截留这些能量的方法，另外这些外来的能量属性不同，贸然去吸收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眼看着地穴魔蛛即将丧命于八蛛毛之下，他那生长在头部的小眼睛充满了阴狠的光芒。唐三嘴角流露出一丝怪异的微笑，眼中紫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宛如两道利剑一般，深深刺入了地穴魔蛛的眼睛之中。地穴魔蛛硕大的身体顿时剧烈震动起来，唐三也借此机会，八蛛毛剧毒和吞噬全力发动，剧烈的挣扎逐渐消失，地穴魔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小五，你所说的灵魂震荡，我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紫极魔瞳，在地穴魔蛛即将死亡之前猛然震撼对方的精神， 令他在死前的一瞬间怨气消散。这样一来，潜意识中的灵魂震荡自然也会随之消失，吸收魂环也会变得容易许多。谢谢你提醒我。 淡淡的黑色光芒开始从地穴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凝聚在他身体的上方。魂环之力的出现证明这头万年魂兽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的生命。唐三脱掉了自己的外衣，身形一展，直接跃入了那足以融化金铁的阳泉之中，然后再游到冰火两仪眼内两种泉水交汇之处。两股不同的能量同时融入体内，与他体内仙品药草的药性相合，悄然律动起来。唐三平躺在泉水之中，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蓝紫色的光芒从掌心冒出，蓝银草向着岸边的地穴魔蛛魂环发出了召唤。黑色的气流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径，朝着唐三的右手奔涌而去。当那黑色气流与唐三手掌中的武魂蓝银草接触的一瞬间，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冰火两仪眼的泉水顿时荡漾起一圈圈强烈的波纹。冰火两仪眼的滋润在唐三体内形成了一道保护层，泉水将他体内两种仙品药草的药性完全激发了出来，形成了第二道保护层，背后的外附魂骨又是一道保护层。万年魂兽的魂环能量虽然庞大，但想要伤害到唐三本体，也必须先冲破这三道保护层才可以。这也是唐三敢于冒险的重要原因。计划与实践永远都会产生差别。当那黑色气流从右手处涌入身体的一瞬间，唐三只觉得周围光线一暗，自己仿佛被淹没在了滔天的浪潮之中。这绝不夸张，魂环涌入的能量几乎在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体内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需要他自行去运转，那庞大的能量就已经强行运行起来了。地穴魔蛛的魂力不像人面魔蛛那么霸道，但却充满了阴冷的感觉。那种冷与冰火两仪眼中寒泉的冷不同，那是一种发自精神深处的冷，是精神世界被阴冷所侵袭的感觉。唐三的神经在这寒冷之中似乎已经麻痹了，身上原本的三个魂环以惊人的速度律动着，令唐三的身体看上去像是被包裹在了一个黄紫色的大茧中。这次越级吸收给唐三带来的不是痛苦，而是一种恐怖的感觉。那能量对于目前的唐三来说实在太庞大了，每一次冲击都令唐三感觉这具身体此时已经不是自己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感觉，甚至比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的疼痛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现在只能静静地等待，尽可能让自己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不论身体出现什么状况，绝不能惊慌，否则一个不好，我就会被这庞大的魂力所毁灭。 黑色的气流不断从万年地穴魔蛛身上涌出，不断被唐三所吸收。三个魂环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黑色的气流。唐三的骨骼不断发出密集的噼啪声响，那黑色气流无孔不入地钻入唐三体内每一条经脉之中。很快，唐三就发现，每当这股无比庞大的黑色能量从自己已经打通的冲脉和阳维脉中通过后，似乎就会减弱几分，好像从那两条经脉处被自己吸收了。这感觉令唐三顿时大喜， 奇经八脉的存在与拓宽对于吸收外来能量有着极其特殊的好处。可惜我现在贯通的只有两脉，如果能够贯通四脉以上，说不定现在吸收这万年魂环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渐渐的，痛苦开始了，那是一种膨胀的痛苦。表面看去，唐三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但在感知中，他却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球在不断膨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裂似的。每一处的骨骼和经脉都有一种麻痒的感觉，似乎有千万只蚂蚁在自己身上游走。冰火两仪眼和唐三曾服用的两种仙草在这时开始展现它们的作用。由于经历了冰火炼金身的过程，唐三的经脉变得极其坚韧。那黑色气流虽然将他的经脉不断撑大，但弹性极佳的经脉却在扩张中毫无破裂的迹象。此时此刻，任何痛苦也无法动摇唐三坚定的信念。 为了自己。 也为了小五，我绝不能失败。 地穴魔蛛的身体悄然破碎，那是所有能量全部失去之后的结果。他接下来能做的就只有成为这里的肥料。不只是冲脉和阳维脉，唐三体内的正常经脉也开始随着魂力的流转而将这外来的能量吸收，并与自己的玄天功融为一体。魂环中的能量之所以能够被吸收，是因为魂兽释放的能量在成为魂环之后会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经过过滤之后最纯净的能量，可以被直接吸收，帮助魂师的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拥有下一个称号。而另一部分则是大部分继承该魂兽的特征，这些异种能量就会凝聚成魂环，成为了魂师的魂技。伴随着肿胀感逐渐消失，痛苦渐渐减小，放松的感觉令唐三疲惫的精神渐渐困倦，他就在这后续的吸收过程中缓缓地陷入了沉睡，任由冰火两仪眼这宝泉滋润着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此时能看到唐三的脸，就会发现他的脸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会儿黑。而他的身上，在原本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之外，一个黑色的魂环渐渐由虚幻的气流向清晰发生着变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